不会玩。陈果觉得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过了，这样都算不会玩，那那么多唐柔的手下败将该怎么算呢？还有这家伙强得有些过分呢，居然从头到尾完全压制着唐柔。职业圈里混过的果然不一样，平时看比赛看录像没觉得强到这么逆天呢，看来还是对手的问题。职业高手对职业高手都是势均力敌，这一和普通玩家打上，高下立判。对面的叶修已经站起了身，点了点头说， 操作倒是挺快的，但左右手之间的协调性一塌糊涂，视角快速转换时的适应性和判断力基本为零，对装备对技能的了解远远不够，实战经验少，打法固化，这样还算会玩。这个水平想打败我的话，再过100年吧。 喂喂，你过了啊。 陈国真的有点生气了，虽然他的确想找个人来刺激唐柔一下，但没想到这个叶修竟然把唐柔说得一无是处，有必要这么过分吗？ 哦，不好意思，是有些过分了，100年什么的就是个夸张的形容，不是真需要那么久的。 听了前半句，陈果还诧异这家伙真在认错，等听闻后面的气得鼻子都要歪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陈果一边说一边看了唐柔一眼，心想自己真是苦逼啊，老想刺激这妹子一下，但现在真刺激了又怕刺激过头。 操作挺快的，我说过了。 还有呢？ 还有。 叶修很努力地想了想，目光游移向了别的地方。 长得蛮漂亮的。 陈国吐血， 这是在夸人吧？这是在夸人吧？但问题现在是在讨论游戏的问题，他冒出一句长得蛮漂亮的，这还不是摆明了在说对方在游戏上是一无是处？ 唐柔要燃了，要燃了。陈国低头看去，就见唐柔咬着嘴唇，右手还紧紧握在鼠标上。换是陈果，这会儿八成已经拿键盘砸人了。但唐柔毕竟不是他，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打完再说。 不用打了，刚才是我手下留情，不然鹰踏之后荧光落刃，天机扫地，龙击落花，元武棍，你就已经倒了。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 那样我就赢了，就得拿你这100块钱，但你根本就不会玩，胜之不武，这100块钱实在不好意思赚，算了吧。 叶修说着又望向陈果， 老板，那100块钱是我的，工资里扣，说好的。 你 陈果气半死，抓起那100块捏了个团扔过去， 拿去，谢谢。 叶修连忙接着，他口袋倒不是真空的，一分钱都没有，但烟这东西对他来说就像吃饭一样，是固定消费，得从长远打算，有备无患。 输了就是输了，不用你让，这100块你拿走。 唐柔站起身来，取了他压下的那100块钱递了过去。 算了，真不好意思要。 拿着。 陈果在这边瞪了叶修一眼，他多少知道唐柔的脾气，这姑娘又好强又认真，叶修真要死活不收这钱，这事儿不好收场。他现在就怕呀，就怕这叶修也是个钻牛角尖的家伙，死活不收，那个怎么办？结果就听到叶修说， 那你给老板吧，我还他钱。 王八蛋，把球踢我这边来了。 陈果怒了，但看唐柔全没这个意思，完全不想激化矛盾的陈果只好主动上去把钱拿了。 那账就算清了，我们再打一把。 唐柔丢下一句话后坐下，陈果只有泪流满面的份儿了。这就是唐柔，不会像自己一样吼着去和人争辩。人是行动派，事实胜于雄辩的坚定支持者，只会用实力轰得你无话可说。由于是练习性质的修正场，不计什么胜负分数，进退也是自由。唐柔坐下后直接选了再来一次，不等对面的叶修说什么，便又扯了一张一百放到桌上。 还是一把一百，虽然我不太会玩，但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叶修转头望向陈果，陈果摊了摊手，意思他是管不了了，你自己搞出来的自己收拾吧。 哎，好吧。 叶修没有多说什么，默默坐下。新一局开始，陈果依旧是站在唐柔身后，但这回只是默默的观看，不再多话，也不再大惊小怪。情况和上一局没有丝毫的变化，朱烟霞在连君魔校的一角都没沾着的情况下完败，唯一的区别是君魔校这一次没有再留情，直接杀光了朱烟霞的性命。 再来。 唐柔二话不说，扯张一百又拍下，继续再来一次。还是输。 再来。 再输。 再来。 再输。叶修一言不发，陈果在这边也看不到那边坐在电脑背后的叶修的神情。他只是看得出君莫笑的发挥的确没有丝毫的放水，认真谨慎，不放过任何机会，心狠手辣。不少网吧的客人都渐渐注意到了这边的比赛，一些熟客已经放下手中的机器凑过来看热闹了。熟客大多都是认识唐柔的，这美女可是他们不少人关注 YY 的对象，所以大多知道唐柔不玩荣耀，但荣耀 PK 水平着实不低。此时就见他桌上一张一张拍起来的百元大钞，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至于他的对手呢，刚来两天值过一次夜班网管，熟客也不见得马上就认识，只是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战斗后，唐柔身后突然有个人惊讶道， 君莫笑，是第十区的君莫笑啊？是吗？在哪里？在哪里？ 这一言忽然就惊起了很多人，原本没过来看热闹的家伙闻声也赶来了不少，大家一起跑到唐柔后面努力辨认着他那个对手所顶的 ID。 唐柔和叶修两人竟然都没受到这些干扰，继续一丝不苟地打着比赛。陈果看到这些人对君莫笑的反应后却很是诧异，揪了一个旁边的家伙道， 喂，君莫笑怎么了？第十区现在最火的角色，新手村三个首杀，冰霜森林副本记录保持者，已经加入蓝西阁了。 哪儿啊，我认识蓝西阁的人，君莫笑昨天就是帮他们打了个记录，刷完就退公会了。 我操，蓝西阁都看不上他，想怎么样啊？ 小点声，人就在对面呢。 啥？对面那个就是吗？ 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还没搞明白唐柔这拍着钞票较劲儿的人就是他对面的家伙。 哎呀，又输了。喂，这第多少把了？ 不知道啊，我来时就开始了。 桌上有五百块了吧？ 有了有了。呀呀，又拍了一张。唐美美加油啊。 就这样，唐柔接连输掉了整整十把。十把加起来，不能说连君莫笑的一脚都挨不着了，但在每个观众的眼中都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取胜的机会。之前对他的一些加油打气声已经换成了劝阻，也有人开始鄙视君莫笑，忒不知道怜香惜玉了。 再来。 唐柔却丝毫不为所动，又一次喊出这话，只是手一翻钱包后 却怔住了，没法再来了，因为他没钱了。叶修听到唐柔喊再来，没有丝毫动摇，只是稳稳握着鼠标，做好再一次斩杀这姑娘的准备。只是这一次喊过后，却始终不见进比赛。叶修站起身看了一眼，瞅到了唐柔桌上别别的空钱包。 终于没钱了， 叶修笑。 这人就是打算自己把钱输光然后停手吗？ 唐柔噌地站起来， 带我去拿。哎，唐妹妹算了吧。 周围人认识唐柔的人都在劝。 小唐。 陈国也连忙过来拦。以这姑娘好胜的劲儿，陈国丝毫不怀疑她会一直输到破产。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叶修了，赢了也不给人点台阶下。结果就听到叶修在对面说， 算了吧，这样成匹夫之勇也没什么意思。 还在讥讽， 陈国怒了，转过身刚要说话，就听到叶修接着说， 好好学一下吧，最起码搞清楚你和我的差距在哪儿，有多大。荣耀不是光有操作就可以赢的，想和我打有的是机会。 陈国一怔，这个入情如理，这家伙总算说了句人话，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才说，已经燃起来的唐柔还能听进去吗？唐柔的脚步却已经停了，站在那儿出神。周围一片寂静，所有人好像都在等着一个什么重大的结果似的。陈果突觉旁边好像有什么动静，扭头一看，叶修在那儿对他又使眼色又打手势的，一看这混账居然是在叫他把钱递过去。陈果气呀，但也知道以唐柔的脾气，这拍出来的钱肯定不可能再装回去。此时也不理叶修，朝围观党们挥手， 看什么看什么呀，结束了已经，散了散了。 围观党看着唐柔这边似乎真的不会再有动静，却也不散，而是呼啦一下全围叶修那边去了。 哎，哥们儿，你那什么武器啊？ 这个问题只要是个玩荣耀的玩家都不可能不关心。这一问出来，连陈国耳朵都竖起来了，又想去听结果，这边又想安抚一下唐柔，简直是忙死了。 哼，没什么，一个自己做的玩具而已。 自制武器啊？ 有人反应快，立刻读懂自己做这三个字的含义，惊讶地嚷了出来，顿时一片哗然。自制装备，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玩家会涉及到的高端内容。荣耀运营了10年，网上公布出来的一些自制装备的做法，做出来的顶多也就是橙子装备的程度。真正传说中的超越橙子装备的银装，玩家只在职业联赛中见过，这些职业俱乐部又怎么可能把银装的制作方法给公开？那可是他们在职业联赛中竞争角逐的利器。 哥们儿，能看看吗？ 有人在叶修身边问着。 可以啊。 叶修笑着给围观党们看千机伞。陈国这时伸手搂在唐柔肩上，一边说着， 走走走，上去歇会儿。 一边情不自禁地伸着脖子，想看看叶修的军魔校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唐柔看他这模样，也忍不住笑道， 想看就去看啊。 陈果闻声回头一看，唐柔竟然没再一语纠结，顿时大为放心，却继续搂着唐柔往楼上去，很威风地说， 哼，我回头再看，敢不给我就开了他。 围观党们这边看了千机伞的属性，都是一阵惊讶。大家都是识货的， 而且现在又大多是在玩新区的，正好对低级武器很熟悉，一看便知这是真银武，传说中超越成武的银武。 牛啊，这个怎么做的呀？ 有人脱口而出。叶修笑而不语，于是也根本没人去追问，连先前脱口而出的家伙都自觉有些失言。自制装备哪一件不是呕心沥血弄出来的，哪有随随便便就去打听别人心血的。 可惜了呀，只有五级，嗨，刚开圈而已啊，就现在能弄到的材料你还能做个七十级的出来啊？ 不是吧，我听说自制武器只看材料不看材料等级啊。 靠，你懂啊，你懂你做一个。 听说而已。 玩家们纷纷议论，叶修只是笑着听着，却不去参与讨论。这个高端内容普通玩家都只是一知半解，说不上个什么所以然。不过传说中的自制银武就出现在了身边，就这已经值得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了。不过所有人都不忘在后面加一句，可惜只有五级。五级的装备哪怕再逆天也没什么价值，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虽然玩家大多也知道自制武器是可以通过编辑器提升的，但是提升和自制也是一样有难度的，当中有点差池就有可能把武器弄坏。五级，这起点忒低，需要提升的空间实在太大。玩家们都下意识地觉得把这东西直接提升上去还不如直接做个高级的。 哥们儿，你还会做什么职业的银武啊？ 有人倒是很会抓问题关键，比起一件银武，眼前这个会做银武手艺的人才更有价值。 没有了，就这个也是不知怎么扔了一堆材料就瞎搞出来的。 哥们儿，你要是还会做什么呢？材料我自己出，你尽管开价去。 还有人不死心，自制装备啊，平时都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今天竟然就在自己身边出现。 真不会了，要会我还坐在这儿。 不死心的人沉默。的确，会做自制武器的人那是比一般游戏高手还珍贵的人才，可以关起门来发财，也可以去职业俱乐部的技术团队里谋个差事。 哎，哥们儿，下副本吗？一起啊。 这时还有人开始要求叶修一起游戏了，竟然是同玩第十区的人。 次数没有了， 有机会一起啊。 好。 客气的客气，套词儿的套词儿，玩家终于渐渐是散了。叶修长出了口气，说实话，自制武器太珍贵了，本是应该以财不外露的精神保护起来的，荣耀里又不能通过系统查看别人装备，还是比较利于隐瞒。但问题是，千机伞实在太特殊，游戏里哪有这样变形态的武器？有点常识的玩家都能猜出这是自制，而这又是这武器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实战中不可能不去运用，所以这武器根本就藏不住。